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8号至5月11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对面坐着的是大家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同事李想。 李红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一种这个茶叶。 嗯， 而且呢，这个茶叶啊，我先跟大家说，这个茶叶是产自于哪儿呢？产自于中国著名的红茶之乡， 嗯、 叫桐木关的。 桐木关，那正山小种，中国红茶。 哎，正山小种咱这儿也卖过， 嗯， 而且呢，正山小种非常的有名。 对啊， 但是我还要跟大家说啊， 嗯、 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茶叶是比正山小种还要有名、还要火热的 金骏眉，对吧？ 哎，金骏眉， 金骏眉、 嗯， 正山小种是中国红茶，就产在这个福建的武夷山的桐木关。 嗯， 而桐木关在武夷山这个地儿呢， 嗯， 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个红茶的新贵，就是用正山小种，是用叶儿，它是用正山小种那个茶树的芽所做的 芽儿。 金骏眉一经问世，那是惊艳整个的茶圈啊！ 咱都说正山小种有名吧， 嗯， 但是人家那是用茶叶。叶做的， 嗯， 咱们都知道，就是以此类推啊， 嗯， 绿茶，什么叫好绿茶呀？ 嗯、 用那个绿茶的那个茶尖儿， 嗯， 茶芽做的这个绿茶， 芽一定比叶要贵好多好多， 嗯，因为它采摘的时间就那么长， 对， 而且呢，它里边的这个味道啊，还有它这个嫩度啊，都决定了它这个价格的问题。 是， 金骏眉也同时一样，它是这个红茶里边的采的芽尖儿， 嗯， 但是用红茶的方式做的。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李红，你要说带大家喝金骏眉， 嗯， 这个你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只有桐木关这个地儿所出的， 哎， 才能叫金骏眉，因为这才是这个产地嘛。 嗯、 你超了这个圈，其他的人叫银骏眉、铜骏眉、 嗯， 你能保证今儿给大家喝的是真真正正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吗？ 我能给大家保证是产自于武夷山的， 嗯， 没问题吧？ 嗯， 我能跟大家保证是产自于。桐木关的 真正桐木关金骏， 真正桐木关 的，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瑞福世家的金骏眉的礼盒，它还是特级的， 嗯、不但是桐木关的，还是特级的。 对， 哎呦我的妈呀，那这茶其实说实话，真的贵了去了， 嗯、按说是贵了去了。 真是贵了去了，应该是，嗯，这得千，不是千八百的， 嗯， 是万把千的一斤差不多，这是起步。 你再把咱们听众朋友们吓着。 我说真的，你到马连道看看去，或者到任何地儿，咱旁边，咱那个电台旁边， 嗯， 这个商场，大商场也挺多的，你去看，嗯，都得这价。 那你觉得多少钱一泡合适？ 一泡金骏眉，我去茶楼喝，真正喝到的金骏眉，桐木关的啊， 嗯、 咱别说特级的，基本上是200多块钱。 嗯， 如果就是普通一点的，100多块钱喝一泡也很正常。 正常的价格， 嗯， 就是这样。 嗯，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一泡啊， 嗯、 不算你啊， 嗯，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个福利，个位数一泡， 个位数一泡。 嗯， 你就是说在10块钱以内，9.9块。 哎，不，那肯定不行啊！咱说一直说是要讲究性价比， 嗯， 2块钱一泡， 2块钱一泡，你让我喝桐木关的特级金骏眉、 嗯， 开玩笑的吧？ 为什么？为什么？嗯、因为是瑞福世家人家这个品牌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而且是用这个茶叶去抵人家的广告费的，就是为了推广、 广告推广。 广告抵扣宣传的折算。 嗯， 我拿这盒啊，您听啊，这里边是茶内盒。哎，你别说，人家还真写的就是茶青，就是桐木关金骏眉特级。哦，两盒为一提。 嗯， 这一共三提六盒，这加起来多少？ 204磅。 204磅，每一泡都是5克，那加起来应该是2斤多。 2斤多的金骏眉，而且是产自于正宗产地的啊， 正宗的桐木关金骏眉， 正宗的桐木关的金骏眉。 那这太值，那不到2块钱，那应该是在400多块钱。 399块钱。 399。 399。但是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清楚了， 嗯， 这个价格399块钱这个价格只限我们两个还在出声的时候 活动， 只是在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内，您打进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嗯， 才能够享受到。如果说节目播完了，您依旧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但是价格是499。 本身499就够值的了。 嗯， 但是你赶上我们听节目的直播时段当中变成399。 399。 再降100。 再降100块钱。所以大家抓紧机会啊。 1块多钱一泡，真的不到 大家抓紧机会 ,399 块钱能带走2斤的瑞肤世家金骏眉的礼盒套组，给您配好手提袋， 嗯， 给您装好了这个精美的包装，只需要399块钱。一个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2块钱一泡的金骏眉，您哪儿找去？ 真是，说实话，而且呢，我觉得金骏眉在这个季节喝哈， 嗯， 特别合适， 嗯。 为什么呢？就是有人说红茶这时候能喝吗？ 嗯， 其实现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空调，因为我们的冰箱， 对 我们的冰镇饮料，我们的各种冰食， 嗯， 冰啤酒，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在夏天不像以前我们的父辈那时候没有空调， 对， 没有冰镇的东西的时候，那么多的暑热堆积， 连，嗯， 出门到处都是空调， 嗯， 到处都是凉的，所以每个人身体当中现在是寒气为主的， 这不正常吗？ 对， 都闭住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喝一点红茶，它是可以中和身体当中的寒气的。 对， 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金骏眉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喝的。 嗯， 它是花蜜香味儿， 哎， 它不像正山小种说有那种烟熏，或者你会喝茶的啊，就跟你会喝白酒，他觉得白酒好喝， 嗯， 不然觉得辣是一样的。这个就相当于葡萄酒那种感觉，人人都可以喝点，而且觉得还挺香，有酒味儿，还那个甜不嗖嗖的。 哎， 这个呢有茶香，里边还有一种花蜜的香味儿， 花蜜的香味儿， 这就是金骏眉的特点。 另外，稍微的这个品一品啊， 嗯， 它这个金骏眉的茶味儿啊是非常具有层次的。 哎， 嗯，很醇厚的。 嗯， 所以说在夏天来一杯这个，尤其是下午，它不影响咱们晚上说睡觉什么的。 嗯，对，它是红茶，它不像绿茶，绿茶茶多酚比较多，所以您上午喝，下午呢这个或者晚上休息之前不要喝太多，不影响休息， 嗯。 但是红茶或者黑茶这种全发酵茶、深发酵茶， 对， 它不影响休息，它里面喝的是茶红素、茶黄素里面那些营养， 哎， 对吧？您可以踏踏实实的喝一点。 下午没事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觉得口渴的时候， 嗯， 来一杯醇厚的金骏眉茶。 嗯， 您想想，您旁边的人闻到这个香味，闻到这个蜜香味，会怎么看您啊？ 花蜜香味真好。 更何况今天只需要不到2块钱一泡。 对呀，啊，你买瓶矿泉水， 嗯， 现在都得2块多3块钱吧？ 嗯， 普通的还是，不敢说好牌的，不是矿泉水，纯净水，您矿泉水更贵。但是您这个直接一泡金骏眉茶下去， 399块钱，仅限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期间啊。 嗯， 节目播完了以后就499了。 嗯， 所以呢抓紧机会，399块钱一共给大家6盒，一共是3提，5提2盒嘛， 嗯， 共2斤的来自于武夷山桐木关正宗产地的金骏眉，只需要399块钱。 嗯， 您打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负责给您送货到府，您验货之后再付款。 嗯， 非常的放心，一个电话400-015-5151。很多人说质疑说我们这个产地能不能给大家保障， 嗯， 我们的这个正宗能不能给大家保障，我们的这个味道包括这个价格能不能给大家保障。我首先跟您说的是，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有的购物平台。 嗯，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价格是厂家其实是用来做广告用的，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茶 有广告折抵的费用在里边。 哎，所以呢我们既帮助了企业去宣传它的好茶叶， 嗯， 让大家了解茶文化， 嗯， 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的北京的听众们真正的实惠。 是的， 让大家用到少的钱喝到正宗的茶。 是的， 嗯， 这也就是说也就在咱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有这样的机会， 嗯， 能够喝着。您喝多少？您399， 嗯， 您拿走了2斤，您拿走了200多泡， 嗯， 您平均一泡金骏眉特级的还是桐木关真正原产的， 嗯， 不到2块钱，就是广告费的折抵才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嗯，